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监控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宗业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欢迎一下宗教授，您好。 您好， 进入到夏季呢，可能很多人多多少少会发生一些腹泻的一些情况哈，所以今天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腹泻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您是消化方面的专家，其实腹泻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算是个症状是吧？ 对 啊，它背后可能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说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疾病，是可以这么理解 是吧？那夏季常见的，我们比如老百姓常说的像吃坏肚子的这种腹泻，我们作为百姓来说自己判断的话好判断吗？比如说我吃完这个东西多长时间我开始闹肚子，是不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症状？ 是的，因为夏季呢腹泻的确多见，我们知道呢在夏季呢食物容易变质，所以呢如果吃了这种不洁的饮食呢容易诱发腹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就是我们说的急性感染性的腹泻。那么在这个除了腹泻以外呢，可能患者呢还会出现呢恶心、呕吐，甚至发热。 啊，那么还会发热？ 对，当你出现了感染的状态，无论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有可能都会发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要区分一下你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平时呢，我们老百姓就是腹泻嘛，觉得小病，在家里扛一扛， 扛一扛就完了。 对，但是如果腹泻的严重，伴有发热，一定要及时就诊。如果这时候经过我们通过一些血液的化验，一些大便的化验，如果血液中发现白细胞明显的增高，那我们考虑呢还是细菌感染，可能这时候用抗生素呢就比较合适了。但是就像你说的，夏季腹泻不一定都是感染， 不一定都是感染， 对 吧？ 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比如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过凉，或者一些刺激引起的肠道的蠕动的过快，那导致的这种腹泻。所以我们也就是说腹泻呢不一定马上哇我一腹泻就是感染，我要吃抗生素，这也是个误区。 所以这个吃抗生素这得找专业的大夫来处方是吧？这不能自己家里边小箱里边我备着，就是有些人上次可能开的药剩下几片，然后我这次就赶紧在家先吃着哈。 对，但是还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呢，就说一说腹泻大家就说哎呀我腹泻了，我是不是应该立刻吃止泻药给它止住，其实这也是不太合适的， 这也是误区啊。 对，因为我们知道呢止泻药是减轻我们肠道的蠕动，让我们肠道呢蠕动慢，这样子吸收水分呢容易更多的吸收而不再腹泻。但是如果你是感染性，无论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其实你腹泻是一个保护措施， 还是个保护措施， 你是把自己身体的一些这种毒素排掉。 哦， 所以你如果在这时候比如说你是感染性的腹泻，你这时候没有给抗生素而是直接的止泻，那肯定这种感染的病原体更不容易排出来，有可能会发热更严重， 更严重一些是吧？ 所以呢我自己感觉比如说你吃了就是不洁的饮食，腹泻的并不是很严重，你可以吃点益生菌，比如咱们常见的第一芽孢杆菌呀、双歧杆菌呀，这种呢它本身有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而且它有占位的作用，就算是感染它把这个位置占住了，让细菌呢不来侵袭也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呢发烧严重了可能就会要及时去医院就 及时去医院了哈。因为您刚才提到的就有很多的细节哈，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益生菌哈，这些可能如果家里边有这个药应该是在冰箱里放着的是吧？它不应该是在家里边的小药箱子里边放着。 益生菌呢咱们分为几大类，其中呢你说的在冰箱里搁着的我们一般都是活菌制剂，我们说常见的那种双歧杆菌呀、那种几联几联的这种活菌需要在冰箱里放着，但是还有一些呢它并不是直接的这种活菌制剂，它是通过呢这种细菌的细胞壁的一些提取物而制成的，比如我们说的那种 第一芽孢杆菌呀、还有肠球菌呀、 史 肠球菌呀，就这一类药它可以搁， 可以搁在室内的啊。这个可按具体的是什么类型哈、这个当然得一般的药品说明书上都会有哈， 都 会 有 哈。所以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的细，我们再详细的再介绍一下哈，就是说腹泻不应该这个立刻吃这种止泻的药哈， 对 啊，当然了，这种止泻药可能对于很多家里边的种类也不一样哈， 对 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发生发烧这样的情况，应该及时上医院去查查哈， 对 啊。当然了，现在在疫情期间，可能发烧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特别头疼，因为到了这个发热门诊，首先他要跟你筛查一下你到底是不是这个新冠的这个抗体的问题，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 对。 家长这包括有些大人可能心里边有些焦虑哈， 对， 但是没办法，这个腹泻它有的时候得一步一步来，是吧？ 那还是就是，如果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嗯、 就发烧，可能大家也就感觉到我肯定跟新冠是没有关系 的，没有关系 的，而是跟饮食有关、那我们也可以建议呢，大家用一个小药，就叫、就是咱们所说常说的黄连素， 黄连素 啊，就盐酸小檗碱，它是一个人工合成的一种抗生素，相对来说呢，它对肠道菌群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不像咱们其他的一些抗生素，而且呢它也有调节肠道功能的作用，所以呢如果一个很明确的，我是吃了不节饮食导致了腹泻、而且有些发烧、那这时候我觉得你用这个药也是比较安全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一次呢是3粒，一天3次，但我有个个人的有个小小的一个 经验哈， 对、 啊、 我觉得手剂可以加量、就是在腹泻严重的患者，特别是肚子咕噜咕噜叫特别严重、拉的都是 水样的、 特别多，而且老跑厕所、 嗯、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手气加到4到5粒都没有问题、它呢对肠道蠕动的这种解精也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宗大夫的一些个人的意见哈。说到这个腹泻，其实真的啊，就像吃了不洁的东西，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大概多长时间就应该有表现出来，就是比如说我吃了不洁东西，24小时之内是不是就应该有反应？ 对、 啊、 一般情况下，因为如果是这种细菌的到到体内、它的这种繁殖以后呢很快就有，有的时候比如说早上吃完了、可能中午的时候你就觉得胃口就会有点不舒服、有可能就会出现腹泻， 就会出现腹泻、所以 你要说1-2天吃、肯定不是， 所以就超过1天以后就大家就不用来怀疑这个了，就可能是其他 可能性小一些、 可能性小一些，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说到这个夏季常见的腹泻，吃坏肚子，吃坏脏东西，这可能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哪些是夏季当中，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有些人啊，就是中医的讲究哈，这边说所谓的胃受到了一些刺激，可能吃冷饮吃的比较多，这也算是常见的一种腹泻哈。 对， 嗯， 就说呢，我们所说的一个腹泻就急性的、一个就是感染，剩下一个非感染的、其实非感染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食物不耐受，还有就是肠功能蠕动过快，就像夏季的时候大家容易喝，比如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棍呀、或者是啤酒呀、那这种冷刺激对胃肠道肯定也是个刺激，有的时候就会跑肚。还有一些人身体素质比较，就是体质比较弱的一些人，比如说他在外面是很炎热，一下到了空调房里，他有人病人肚子也不舒服 、 肯定就会立刻上厕所。那这种往往呢都是肠道的蠕动的过快，肠道的功能的异常。那对于这些可能可以，如果能够通过就饮食来调节、我尽量呢不避免直接吃这种过冷、过刺激的食物，或者是我在这空调，我一开始有预防的作用啊，给肚子上搭一个什么小衣服呀什么的、如果能够避免不再发生也可以，但是如果反复出现的话、那也可以用一些，当然益生菌也是可以用的啊，还有一种呢可以用一些调节肠道功能的药，比如我们所说的脾胃休安呀、树立启能呀、这些药物调节让肠道蠕动的那种敏感性降低、也会有止泻的作用。 那个总主任还有个问题，就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比如吃凉的冷饮之后他的腹泻，有一部分人是根本不在意哈，就是干脆就不做任何干预， 任何处理，反正腹泻就完了。过了两天，可能一天半天，可能它就好了哈。 对， 它就不会再去像什么像细菌这或者是病毒，它必须要进行一些干预，它好的比较快。 对， 有些人就把这件事儿不当回事儿哈。 对， 这个到底这个不当回事儿，是我们心大呢，还是真的可以不用特别紧张呢？ 嗯，我是觉得就是。绝大多数的这种，比如说一吃东西不合适了，拉肚子，但拉完了以后呢，就是没有任何的不适。 嗯， 的确，这属于功能性的。更多的呢，还真的是不用用药的，还可能还是要通过饮食呀、运动呀、增强自己的体质呀，就能缓解。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我就觉得我一直就腹泻，我也觉得没有问题。甚至有些人就是说大便里有的时候一腹泻带血，他觉得没有关系啊，因为我觉得我是痔疮。这种我就觉得心有点过大了。 过大了。 对，当你发现，因为我们知道这种非感染性的腹泻，就这种功能性的腹泻，大家要注意的时候，它大便虽然也是腹泻，但它不会有粘液，也不会有脓血，也不会有鲜血。如果呢，你大便就我一腹泻，我看见了我大便有粘液、脓液、鲜血、粘液这种的，那我就觉得。不能单独的拿功能性腹泻，就这种的肠功能异常来解释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能有心大了， 不能心大 了， 对，是吧？ 你一定要及时的就诊。因为虽然就是比如说在青年人得结肠癌的不多，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的确有，而且很多人老年人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舒服，他查的比较及时，而年轻人他可能便血，他觉得哎，我有可能就痔疮不及时，但是往往去查有可能都是晚期的。 所以这个就得这个上上心哈，上上心。当然了，这个检查的手段咱们有机会再细聊，就是除了查大便之外，可能还要做一些像内镜方面的一些检查，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风险哈。 它就是像大便肯定是第一步的筛查，如果大便是正常的，尤其是年轻人，再加上呢就说吃了不当，就是特殊的饮食，像我们刚才说了可能一些刺激物，还有一种呢就叫做食物，就是说真正的食物不耐受，说的明白点就食物过敏。 食物过敏 它食物过敏不一定就是咱们想感觉一吃过敏就是浑身起疙瘩，其实也不一定，有些人就吃了这个食物，比如说像有些人吃了桃，他吃完桃子以后立刻就觉得肚子不舒服，就要上厕所，但排完了就好。但你可以发现他每次吃这个食物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症状，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就尽量的排查。在中国人群中还有一些人喝牛奶 也是，对， 这个不少见。这是因为我们体内呢缺乏呢乳糖酶，那么这牛奶呢到我们体内不能很好的分解代谢，它是高渗的物质，所以就会促进我们肠道的分泌的增多，蠕动的增快，所以就会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叫呀，或者肚胀呀，腹泻。那其实这种呢没有太好的办法，其实有些人的确就不适合喝了， 你就不再喝牛奶了。 对，有的有这部分人。 当然了，这个可能有些人会来去转喝酸奶，可能稍微的好一些， 有可能会 好 一些。 对， 还有一些就是在年轻人中呢，因为年轻人容易误解就是大便的问题，如果大便里有粘液、有白细胞反复出现的，还要警惕一些就是炎症性肠病。对，炎症性肠病呢，它是一种非特异性的慢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的疾病，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病。它其实如果一开始呢大家来检查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腹泻，大便带有粘液脓血，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就诊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比如高热呀，甚至中毒性巨结肠什么的。所以对于反复出现腹泻而且大便有粘液或者带血的一定要警惕。 这个确诊复杂吗？就是 不复杂，其实也是要通过结肠镜的检查，我们根据他的病史，然后通过结肠镜，在结肠镜下它有一些特异性的表现，比如说功能性腹泻，结肠镜的就我们说吃了不好东西，一拉完，它往往结肠镜都是光滑的，没有发现异常。那么对于炎症性肠病呢？炎症性肠病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克罗恩病，一种是溃疡性结肠炎。那么溃疡性结肠炎对大便的影响可能更多一些。那么对于溃疡性结肠炎，它的内镜下的表现呢，主要是肠黏膜的一个弥漫，的一个水肿。 肠黏膜的血管纹理的消失，出现浅溃疡，往往都从直肠开始，轻者呢可能就是直肠型，那么重者可能全介上都会出现类似的表现。 他这个在影像学当中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是吧？ 对，结肠镜能够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但是很多人会说，那我怎么会老得这样的这个疾病？我会比如说他那个诱发的发病原因上面有研究吗？ 炎症性肠病其实它的具体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肯定和一跟环境的因素很明显。那么环境就包括饮食，吃过多的辛辣刺激的、过多的食物添加剂的、乳制品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看到的临床上实践发现了，比如说吃了一周的麻辣烫，天天叫外卖，的确就开始出现高烧发热。我们一开始都以为是感染性的，结果没想到是诱导了。所以感染本身它可以诱导这种疾病的发生。第二个呢，就是说环境，就是压力，我们很可以看到一些人的发病，初三的学生，就业的，就业的人， 越心理压力大的是吧？ 对，包括女儿要结婚的妈妈，就这些人都是，他有个明确的有一个最近时间的压力过大，其实他不见得有不洁饮食，然后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应该要注意，这边就不光是腹泻了，大便有粘液血， 但是这个跟比如说原来我们还曾经说过那种肠易激哈，肠易激就属于他有时候心理压力大，他也容易腹泻，跟这个还是有区别。他因为在影像学里边，在内镜上能看出来，是吧？ 对，肠易激呢，肠易激综合征呢，它属于一种功能性的疾病，它主要表现的就是腹痛、腹部不适，伴有大便习惯的改变，那么绝大多数表现为是腹泻，也有少部分人表现为是便秘。那么肠易激综合征就像你说的，它也是各种原因引起，其中呢那种压力是一个很明显的。他就是我一紧张就要上厕所， 就是上厕所， 我上完了可能就没事儿。但是他跟炎症性肠病的特点呢，就是大便是有不一样的。炎症性肠病大便会有粘液，甚至会带血，但肠易激是不会的。而且炎症性肠病它是反复出现的腹泻，而肠易激呢，往往呢就是说我如果这段时间我心情愉快了，我注意了，我大便完全是正常的。两个还是有所区别。 那炎症性肠病岂不是基本上每天可能都会腹泻这样的？ 多见，偶尔可能会好一些。它的腹泻的频率次数肯定比 IBS 要多。而且相对来说呢，因为它这种腹泻是有炎症的，会有其他的一种，比如说这种孩子都一般比较偏瘦，因为它消耗啊，它有腹泻。而肠易激综合征往往都是 这正常的。 对。 那说到这个炎症性肠病，再请您多介绍一下它的治疗起来费劲吗？因为我们老百姓一听炎症性的，就以为肯定要上这个抗生素这方面的治疗啊。 它这种炎症并不是细菌感染所用的，我们所用的抗生素都是针对细菌感染的 、 所以炎症性肠病呢，它是一个慢性非特异性的，它的治疗呢分为根据疾病的部位以及程度的不同，用药不同。往往轻度的病人呢，用的就是一种特殊的美沙拉嗪的药，重度的可能还需要用上激素甚至生物制剂。所以而且他这个病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随访，应该是缓解期可能也要用美沙拉嗪来维持。治疗起来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正规的治疗，因为炎症性肠病首先呢，它如果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是比较危重的，有的人会出现高热呢，中毒性就是结肠、消化道出血。第二呢，如果呢炎症性肠病没有很好的控制，特别是全结肠型的，那如果呢比如过了10年以后呢，它的癌变率比正常人要高出2到3倍。所以呢这些人需要定期的随访。 所以这个一旦发生腹泻啊，就是一定得让大家有个紧张的意识哈，不能因为有些人就是下起腹泻就让他泻吧啊，然后反正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哈。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下专门的检查， 对， 是吧？ 哪怕做个大便检查筛一下， 筛一下哈。那炎症性肠病就刚才您提到了说有一些可能会有些癌变的各种可能性，所以这个是不是定期的这个复诊随诊也是特别的重要？ 炎症性肠病的病人，不瞒您说，如果是确诊了，就需要定期来看我们的， 定期来， 因为他这个药不能随便的停。 哦， 如果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病人在腹泻的过程中，我会用美沙拉嗪药，我觉得好了我就停了，其实并不然，他的症状呢，往往呢， 好于他的内镜下的表现。 嗯， 所以呢，如果一旦确诊了这个病，他的用药可能也得有3到5年的时间。 哦，那么长时间呢？ 对， 哦， 如果反复发作的人，甚至需要终身的服药。 嗯， 所以他一定是要定期的来查啊。 所以他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不能够去根儿。可以这么说，只能是症状上的这种缓解， 不能够完全的去根。 哦， 但是提到了一个腹泻，我突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抗生素， 嗯， 其实还有一个对于，因为炎症性肠病好发于青年人， 青年人 年老年人也有一个小的小高峰，但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特别常见， 嗯， 相对来说，但总体来说炎症性肠病在整个腹泻中也不是说最常见的疾病。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要注意，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提到了抗生素。 嗯， 老年人容易出现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就是服用了抗生素之后他拉肚子了是吗？ 对。 哦，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肠道呢有很多的细菌， 嗯， 那抗生素呢它会把一些就是无论是你得肺炎呀还是上呼吸道感染呀， 嗯， 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你服了抗生素以后呢，你就会也会影响肠道的这些菌群， 嗯， 那么就有可能会破坏了正常的菌群。那其实有时候咱们细菌是一个平衡 、嗯， 你把一些细菌给压抑了， 嗯， 那有一些细菌它本来在体内它是不治病的，但现在它占主导地位了，它就会起治病。 哦， 那其中有一个叫难辨梭状杆菌， 嗯， 它有可能就会治病。所以抗生素腹泻就在老年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吃了一些抗生素，比如说就是我觉得发烧了，呼吸道感染，我吃了几个抗生素，然后出现拉肚子， 嗯， 拉肚子了以后呢又去医院，又觉得是感染又再吃抗生素， 嗯， 那么这样的就拉得更厉害了， 嗯， 其实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严重的不瞒你说，甚至呢这些严重的也会拉到最后拉出脓和血了。 哎呦， 对，那就是非常严重了。那么抗生素相关性腹泻轻度的，其实当时你把抗生素停了， 嗯， 加一些益生菌就能好。那要是重度的，就是出现了难辨芽孢杆菌的感染， 嗯， 那可能就要特殊的用药了，就甲硝唑的或者万古霉素的用药了， 嗯。所以这个医生的经验非常重要啊，要不然说是经验医学哈，就是有可能我们要判断他这个腹泻背后是什么原因所引起来的，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像今天宗主任所说的，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聊天，这些都得找专业的大夫，要不然说大夫特别的牛哈，从一个同一个现象背后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来判断到底哪个是最好的治愈的方式，是吧？嗯， 对。 所以在夏季当中，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腹泻的话，大家千万第一不用特过于紧张，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哈，背后可能会不同的人群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内容，所以也是希望宗大夫常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好吧？ 好的，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关于夏季腹泻的这个话题，今天的健康美经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